家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好，神秘就同大家見面啦！今日咧呢位嘉賓就即係我都唔敢講啊，即係有人稱之為奇人啦，咁啊郭兆明博士。第一樣嘢想問啊，嗱，今日我哋講啊，預先講個題目先，今日講足球科，咁無論我同阿紀圖咧都相當之有興趣嘅，但我哋就冇資格講。 至於興趣， 至於興趣啊！ 你哋講過好多嘅， 咁我哋都係翻書咁樣 盜用啊嘛。 有講過毛衣㗎。 係OK， 嗱，第一樣我想問阿郭博士咧，咁啊，我認識到啲朋友咧都話你係奇人喎。咁我見過你啲奇技喎，咁第一樣嘢就係、其實你啲嘢喺邊度學翻翻嚟嘅？ 你講邊科先？ 我嗰次見你一嘢掟落去，個筷子插入個筷板。 哦，嗰啲好細個啦。但今晚講足球科就唔講武功啦，講足球科。 好。咁啊，足球科你其實係點？ 由邊度開始？ 幾時接觸？ 呢個真係要多謝本通勝喎。乜個個人都以前喺五十年代啊，就差唔多一般人都屋企有本通勝嘅。我記得係1957年到啦。嗰時我哋住何文田山區啊嘛。咁咧就因為有個。隔離咗咧，有個國民黨啲大官啊，走難又住喺我哋隔離。咁啊，嗰陣時細個教你睇通勝。咁嗰陣時教你睇通勝，即係淨係背嗰啲真講言文啦。最中意睇個《稱骨歌》啊。 唉，我都睇過，後邊嗰啲英文啊，教英文啊， 嗰啲馬拉英文嚟㗎，馬來西亞英文嚟㗎。 諸葛亮啊， 係啊，咁啊，跟住有嗰個李淳風啊，嗰啲啊，連天光啊，嗰啲 燒餅哥， 係啊，燒餅哥， 呢個 推背圖， 推背圖啊， 但嗰啲都唔係好識睇嘅，都好文言文嘅。咁但係有冇睇好多嗰張天師嗰符咒啊嘛？ 係有嘅， 你記得？ 係，而家都有嘅。 係，而家厚嗰本有嘅。咁有一次咧，我就放咗學，就嗰陣時細個自己屋企整嘢食嘅。自己放咗學之後，咁啊翻上晝班翻嚟，老豆老母都係喺街市賣嘢，自己有啲冷飯，有啲嘢擺到，整下熱佢啦，即係啲魚啊咁啊食。以前就好興食嗰啲雜魚啊，唔係靚魚啊，即係嗰啲雜魚，即係話好多骨嗰啲啦。係啃親。 哦，明白啦，即刻明白點解你會睇中性啦。 啃親。哇！痛到撲街喎。即係知道成嚿骨咧喺喉嚨，捧落煲街。嗰時冇電話噶嘛，冇可能有電話噶。你普通鋪頭冇電話，唔好話你山上冇區啦，更加唔會有 手機， 更加冇有手機啦。打得嚟都痛死啦，哇！痛到飆冷汗，講又講唔到嘢，就喺度敲教啊睇通勝嗰個阿伯門。喂，你快啲攞本通勝，照嗰度自己畫。 畫到符。 唔係佢同我畫噶喎。咁我咪睇住向東面咯。但其實咧嗰陣時咧，你已經係少咗個前奏嘅。佢前奏之前有啲小動作我都冇做啦。即係攬碗水咁向東面，咁啊真係誠心照畫。咁但畫咧就人咧有一個好奇怪嘅潛意識嘅。咁你會諗啊，係咪即係你個友誼點係咪咁啊得咧？喂，阿伯叫我畫到符，飲咗就話冇事。咁你會好專心咧？是留意自己嚿骨咧點樣走啊？喺邊度點樣走啊？你明唔明啊？ 明白。 咁話完一飲，一飲到我嗰碗水落完之後咧，一開口咧係冇咗喎。就冇咗嚿骨喺度啦。哇！咁你冇咗就冇咗啦，你冇話仲有嗰個心境，即係追究個究竟。 即係點解會咁樣？ 冇啊！嗰陣時冇呢個念頭嘅。總之就靈咗，靈咗咧就咦， 即係呢本嘢靚，你明啊？ 嗱，我少少你阻你喎，因為我有相同經驗喎。而家事發咧就唔係太耐，係大一年前到。我真係梗親靈骨，不過冇你咁大鑊，我痛。咁我就真係睇醫書，就睇我以前介紹嗰個爪喉鼻急方啊，即係郭龍寫嗰本啊。就叫其中一樣嘢叫你吞嚿飯落去，嘅係搞掂嘅。所以呢樣嘢咧。大家就不要覺得喂，純粹呢個西醫嗰個，即係你而家當然打999啦。如果你近得好厲害，其實咧就傳統嘅醫學咧係有方法去處理任何頭先呢啲即係 有 咁嘅情況。 國雄係好厲害添啦，國雄係晉朝 道士 蒲國子啊，嗰個高人嚟嗰、那個，我都有啲緣分後期啦，好後期有啲緣分都攞咗國。郭先師嗰啲經驗，嗰、個好後期。 咁講翻頭先你嗰個吞嗰個骨嗰度啦。 咁啊冇咗，冇咗就心中有個謎嘅。咁啊有個謎咧，就引起咩咧？就更加真係認真睇通勝啦。我睇通勝咧，哇多嘢睇啦！你一認真嗰時啊，好多法術噶嘛，其實。有富貴嘅話到富，首先咧就揭點樣富貴先。 有嘅，我冇 睇到啊。有 節目真係有，即刻揾本。 我年年都要 keep 一本新嘅。啊，厚嗰本都係咁。 有富貴嘅話到富，掛喺度又有喎，又有招貴引富喎，記唔記得啊？係係。啊，咩都有富喎。 又夾埋你睇星啦。 我嗰個就深奧啲啦。 係，中線嘅。 咁由此咧就記種咗一個好大嘅種子喺度啦，即係我心目中知道，哦，世間係有一種好古老嘅傳統嘅傳承，係同個人體嘅醫術咧好大關係嘅，即係藏咗喺個陰影嗰度。咁啊，去到邊度再啟蒙咧，就由我佛學佛之後啊。因為學佛之後咧，我哋就唔係去信佛噶嘛，我哋去學佛，即係學佛學，由深入研究個佛學。因為由道多數由道先嘅，我哋由研究道家，由神打，由士刀，由成咧，先走咗去學佛。始終歸依喺佛門，先解決個疑問嘅。乜輪到學佛學咧，有一科咧就係純粹講醫學嘅。佢佛學有五科嘛，功巧明、因明、呢、這個聲學明、醫學明、內明。內明咧就內典，我哋一接觸嗰、那個醫術醫方明嗰度咧，恍如隔世喎，睇嗰啲嘢，即好似前世睇過嘅。因為我後期咧，我再問翻個伯伯咧，即係話教我睇東勝個老人家咧，佢話僆仔。你有仙骨喎，可以做神仙喎。我屌你，你唔使行個七光步都可以靈嘅，即係又要又踏幾步又要成咁八道符先靈噶嘛。 即係嗰啲語步啦。 係啊，佢有語步啊。佢話你唔使喎，求其咁都靈，好犀利喎。佢話有仙骨喎嚇，咁咪就研究嗰啲道士啊、方術啊。咁嗰時嗰啲書咧，就圖書館冇乜滯噶嘛，我哋冇得細個冇得借。我多數就喺廟街買嗰啲書睇啦。跟住又睇嗰啲廉行圖啊，好多嚇，即係等於而家嗰套咩周星馳拍到功夫啊，整到整本如來神掌俾你啊，拎 住啲小人書啊， 你有仙筆啊，一路睇睇好多啊，睇到臨到我學佛嗰陣時咧，就睇到呢個佛門嘅醫學，就真係鑽研落去啦，鑽研落去咧就俾我哋感覺一樣嘢喺個佛學嘅一切有部啊，一切有部嗰度咧就講得好深，即係好簡單但係好深奧嘅。佢個理由點解你會有呢一科學問喺度咧？原來我自己嘅人體結構咧，除咗你醫自己之外，你健康咧有一個唔同嘅振頻喺度嘅。即係你健康時間嘅頻道係點？嗱，嗰個骨架全個，你咪見過嗰七個脈輪啊，好完整嘅喺度嘅，你明明都有嘅喺度嘅。你正常又咁嘅。好啦，既然你正常嘅人，你點樣修練到自己正常先？如果你唔正常咧，你去醫個對手唔正常嘅話咧， 佢又有唔正常， 佢影響埋你唔正常喎。佢你明唔明啊？所以 佢 原 來佢嚟嗰度， 佢個足油科啊，即係話要鬥強啦。究竟你如果你嘅正常嘅正 energy 咧係強過佢嘅話咧，你又可以干擾到對手嘅。點解干擾到對手咧？因為你嘅對手咧，譬如話我醫我媽媽、醫我親人咁咧，用我哋呢個佛門嘅醫術，其實咧足油科就由佛門醫術出嚟嘅。因為主要行嗰盤咒噶嘛。足油科主要就行盤咒術。其他講話轉移病氣啊，轉移病嗰種唔係足油科嚟嘅，嗰種係巫醫嚟 嘅 喎。 哦，又唔同嘅。 唔同噶，唔同噶，唔同噶。 巫同埋足油係 唔同噶， 有個好大分別。 好大分別嘅。好啦，原來咧就話，因為我哋嘅對手唔係動物嚟噶嘛， 係人， 係人。如果佢係人嘅話咧，無論佢個皮膚、種族、顏色、男女，佢整個地水火風嘅元素嘅排列咧，係同你一樣噶嘛。所以你嘅陣源咧，你可以過到佢嘅。即係你嗰個陣場啊！ 即係大家攞到波同一個波段，同一個波段就得。 係啦，但你攞唔到嘅話咧，就因為你嘅心唔清淨，即係你自己本身放射出嚟個陣頻咧已經係歪斜噶啦。咁啊歪斜加歪斜咧，你就一定好難好嘅。所以而家啟示咧就話一樣嘢啦，講到而家呢度咧就啟示乜嘢咧？就啟示只要你係人，唔論你男女，你都有呢種能力嘅。都有足油科呢個能力，即係大家唔好搞神秘啊！今晚叫神秘之夜，其實咧就話你唔知道就神秘，你知道咧就完全唔神秘嘅。即係只要你係人，個個都有呢一種力嘅，爭在你用唔用到出嚟，或者有冇條件夠俾你用。好啦，足油科有一個好關鍵咧，就話要講清楚咧，佢第一足油就話佢係靠祝福你嗰個病嘅緣由。會正面好翻嘅啫，所以叫足油科。所以佢個祝福，那個祝福咧就憑嗰個咒術，有盤咒俾你嘅 祝詞， 係啦個祝詞。好啦，呢盤咒術咧就係話有啲人如果你叫佢念你好啦，咁佢唔信喎咩？你冇理由叫我好就會好噶嘛？ 唔使睇醫生。 佢咧就要整一盤噼里啪啦唔同嘅密碼俾你念，咁你覺得神秘神秘咧就有啲力量，你明唔明啊？實際作用係咁嘅，即係如果你去到好成就嘅人咧，你噏嗰時話咧就係咒噶啦。 OK， 呢個叫手灑上揦上乜嘢都已經用到噶啦， 用到嘅用到啊，嗰個咧就係咒嚟嘅。所以咧嗰個係嗰個咧要好有功夫。好啦，但係呢個足球科咧。就由邊度過嚟咧？就由印度過嚟嘅，因為中國有歷史記載係3000年到啫嘛，喺周朝係咪正式記載？ 正式記載有文字， 有文字嘅。但印度嘅語音傳承咧係5000多年嘅文化，所以我哋正式嘅而家喺世界流通嘅瑜伽醫術啦、自然療法啊，我哋而家我咁多學生跟我學嘅 Theta 保健醫術啦，都係古印度嘅，5000多年前。 用梵文寫嘅， 唔係喎， 口語相傳， 口語相傳嘅喎，唔係梵文喎，佢哋唔興喎。 梵文另一樣嘢， 另一樣嗰個文言文嚟嘅，點冇人識嘅嗰啲屌，即係而家等於講文言文嘅，冇人識嘅嗰啲死書五經， 比較高，係啊，深唔係叫高級人嚟嘅， 嗰四六秘書嚟嘅， 另一樣嘢。 好啦，咁當年咧就話喺5000多年前咧，大家人類咧係冇醫身體嘅。又冇咁多草藥嘅，邊度咁多藥嘅啫？咁一樣會病噶嘛，一樣有風寒暑熱噶嘛。 咁點搞咧？ 嚇！好啦，當年咧就係話為咗令啲人最好就唔使病嘛，唔使醫生咯。因為佢而家冇醫生啦，你病先睇醫生啫。如果令到人唔病，咪唔使醫生咯。咁啊，集中咗咧喺令啲人唔病度着手。當年的文化在他們的我們古印度傳承，因為我學佛學的時候學過醫術，就有講這套傳承，就有52個仙人，他們叫仙人，即是有功夫成就的人，躲在山修行的，開了人體的那個現在在我們學術叫微觀量子意識流的世界，看到內面，看到人體內面，那就寫了一套方法出嚟， 就開了呢個 Theta 嘅醫術。咁咧佢好多方法咧，原來咧佢哋借用動物嘅動作啊。所以當年華佗傳嗰個同琴戲咧，佢名叫華佗啊嘛。其實咧就 Theta Theta。 哦，其實 Theta 呢個呢華佗 Theta 呢個字嚟嘅， 就係 就唔係邊一個真人名， 真人名嚟嘅。咁啊嚟到中國，佢咪整咗五琴戲啦。咁佢哋咧就呢啲咁嘅先人咧，就為我哋人就係動物啦。心能的動物動物喎，動物都沒有醫生看的嘛。 啊，咁動物點解好翻咧？ 咁你見到啲動物咧好怪嘅，佢識揀草藥食。一有病啊，你見有啲狗咧就去山度揀藥食噶嘛，自己揀嘅，自己揀嘅。 呢個我喺科學上我已經有嘅，因為讀過啲細講嗰啲馬騮啊，佢生蟲啊，佢攞埋一隻藥食咗之後，佢導蟲嘅自己。 好怪。好啦，另外咧，你見好多啲動物咧，揾啲樹喺度挨身挨勢噶嘛。有啲動物咧又伸懶腰嘅，知唔知啊？係啊，嗱咁咧，佢就用咗啲動物咁嘅形態咧，就設計咗呢個 yoga 瑜伽 出嚟啦，就係屬於呢個 Theta 醫術嘅瑜伽步嘅起源，就令啲人咧唔使病。你學啲動物咁樣伸懶腰啊，咁樣練咧，嗰個就五禽戲走出嚟嘅，你就可以強身健體，咁你唔使病咯。係咪啊？呢個唔使病。好啊，第二樣咧，佢哋就犀利啦。在個呢個微觀意識流嗰個層次時間，佢會睇到人體嘅氣脈嘅流通， 即係睇到你入邊係點樣， 入邊行， 內觀， 所以睇到啲穴位咧喺邊度。 哇！犀利。 好啦，聽到每一個人體個血液經過轉彎嗰度嗰種聲音。 哇！ 所以而家你咪有時上 YouTube 你睇到啲音頻治療嘅，就話你練嗰個音嘅節奏咧，就會震動到你人體入邊個轉彎位，開翻佢。 咁我譬如我練個， 係啊，呢個好犀利㗎，呢好犀利㗎。但你點樣練得好咧？就另一類嘢咯喎。好啦，咁佢將呢套咁嘅聲頻，同埋咧亦都知道最大件事啦，就好比較真係唔知道就真係神秘啦。涉及古代的圖案療法， 咩嚟噶？ 嚟到中國變咗符咒嘅。 哦，圖案療法。 嚟到中國咧，變咗係符咒啊。係。畫符啊。嗰度符啊，嗰度符咧，每一個形狀咧，係佢自己的祖師製造符出嚟。 啊，郭博士呢度有題目啊，想問下啫。譬如我哋見好古代見嗰個萬字嗰個符號咧，即係後來俾納粹黨用，嗰個係咪符嚟噶？ 嗰個你可以做符嘅，任何文字都可以做符，可以話俾你聽啊。呢個首先要打破先。等於正話，我哋話講嘅説話都可以咒。 哦， 明唔明啊？只不過你擺個乜嘢意念落去，或者以前祖師嗱，譬如話耶穌都有盤咒嘅喎， 係咩？ 有啊，啊幾圖好幾聖啊！耶穌有盤咒噶，耶穌有佢自己設計咗盤咒嘅，我自己有盤私家設計嘅咒噶，我自己嘅咒嚟嘅。好啦，有啲咧就祖師佢哋以前咧就設計到符咧，逢係呢啲任何存在嘅歷史文字語言嘅咁神秘嘅學問咧，都係人搞出嚟噶嘛。所以變咗人神係人搞出嚟噶嘛。係嘛？ 人創造神。 人創造神噶嘛？啱唔啱啊？呢個係事實嚟噶。 即係神都係認知翻嚟嘅。 人創造出嚟嘅，因為你需要有個神啊。因為我哋好多問題解決唔到。 係梗啦。 咁啊，唯有咧要靠啲神嘅力量啦。原來咧個神咧就係你自己嚟嘅。你諗就得嘅，但係一般人你唔信啊嘛。你唔信嘅理由咧，你將個人咧同個宇宙係 分開咗。 分開咗。其實一個整體嘅喺個大宇宙咧，其實一個等於我哋人體所有無數嘅細胞分咗唔同嘅啫。就變咗個小宇宙，實際大宇宙嚟講咧，就我哋分開以為你就分開。 呢個就係喺梵文入邊嗰個梵我合一啊。 同埋郭博士頭先講嘅嗰個 嗰個本體論嚟啊。 係即係我哋中文嘅呢個中文字嘅嗰個神啊。咁啊，如果你就咁翻譯咧 ，God 啊，或者係得神嗰啲，唔同嘅， 唔同嘅，唔同嘅。 所以呢個神字咧，其實都可圈可點嘅。其實中文同英文咧， 最論盡，最論盡。中國人嗰個天嘅意思，同西方人個天唔同嘅，好大件事喎！哇，你睇天啦咁，哇，無遠問蒼天啦咁， 哇，係咪啊？ 佢而家好多時有 我哋個天係點咧？你真係深奧啦呢個學問啊！ 有好多學，好多時有好多學者咧，就即係唔將佢嗰種分開啊，就當咗混為一談咧，就係好多時就出咗問題嘅。 佢唔得究竟，第一佢冇師承。最重要講咩啫？喺個宇宙咧有好多你唔知道嘅途徑。譬如最簡單啦，我哋正話講，原來咧人同人喺個宇宙咧個振頻咧係同步嘅。只不過佢係唔健康嘅時間咧，就每個人嘅振頻咧出咗問題咧就唔同步啦。好啊，如果你有修行，所以逢係足遊科嘅人，一定有一個基本，佢一定要有氣功。 咁氣功點練啊？點嚟咧？ 如果你冇氣功咧，行玩唔到足遊科嘅。 哦，呢個就先決條件嚟。 先決條件。咁你個氣功強定弱，多定少，但係呢個個個人都有嘅喎，只不過你弱啲。強啲啫，如果人冇氣咧，就死噶啦，知唔知啊？係嘛？咁啊，你有啲人講到話咩大小周天呢個吹水嘅。如果你個大小周天唔通嘅話咧，你瞓咗覺噶啦。 即係根本就冇大小周天冇氣，即係通唔通就已經冇呢個人喺度添。 因為我哋中國咧好奇怪噶嘛，譬如話印度由嗰個內觀睇個人體嘅穴位，其實咧就冇咁多個嘅。就算而家喺韓國。落四針嘅啫嘛，咁啊嚟到中國，因為喺古代揾食艱難，同埋咧要追求功名，咁啊要擴大啲。你話簡單咧就冇人信嘅，咁啊搞到俾八個由簡單變複雜，複雜就成科嘅啦嘛，成科咧就係個針夠遠噶嘛，咁啊做院長啊嘛，係嘛可以發證書啊嘛。 元代咪有足遊科咯，個醫院個醫院 入唐朝都有噶， 唐朝已經有啦嚇。 足遊十三科啊嘛，清朝元代都有噶，唐朝已經有啊。孫思邈有記載呢科噶，咁你佢搞就要搞針灸都搞到咁大件事噶嘛。咁你先至能夠擴大個經學院，跟住啊招兵買馬，多人讀書，咁你咪 形成一種勢力啦。 你形成咗升官發財，等於最奇怪一件事嘅，因為足遊科涉及醫學，咁我哋講醫學嘅少少源流啦。好啦，既然間人同人之間都係一個人，點解會分咗東西方唔同嘅理論咧？係冇理由嘅喎。大家都去實現呢一樣嘢都係人啊嘛。點解你實現出嚟搞一套，佢實現出嚟搞一套咧係唔應該嘅？你明唔明啊？ 明白。 咁啊變咗唔科學嘅咯喎。 係啊。 係咪啊？就係剛才所講嘅權力地位嘅作怪啦。同埋咧，最大問題咧喺西醫咧，就係因為笛卡爾嘅問題。 二元論， 唔係笛卡爾當時嘅宗教勢力喺西方神教好大權噶嘛？ 教廷， 教廷嘅權力。嗰陣時喺西方醫學院，佢哋憑分開咗嘅東西方醫術咧，就由我發明咗解剖學之後。先至分離嘅，之前冇分噶，所以佢所有嘅醫咧係由個無嚟嘅，係無醫啊！古代嗰三門神嗰啲一路， 咪到而家睇到佢嗰條蛇嗰個 係啊， 巫術嚟噶嘛， 佢巫術嚟， 世界衞生嗰個標誌， 所以咧喺十九世紀都冇分嘅，一到有解剖學咧就分啦，一分咧大鑊啦，笛卡爾係大醫生嚟噶嘛，佢驗到啲病咧原來心理影響，咁啊好啦，佢醫學院啲人咧就要同。教廷申請 要解剖， 解剖啲屍嘅喎，你冇教廷批准唔到一條屍出嚟解剖嘅喎。係 啊，所以嗰陣時啲大畫家啊，唔係高安哲魯啊， 係啊， 夜晚偷偷走， 係好大鑊嘅， 偷偷墳場度解剖 啊。好啦，為咗要同教廷申請條屍嚟做研究解剖咧，就簽咗份文件俾教廷，因為教廷話。如果既然間關於思想而引起病嘅話，呢個就係神嘅事。呢個靈魂嘅部分， 唔關你哋事啊。 靈魂嘅嘢咧，你凡間人唔處理得。 係啊， 咁咪要簽咗份契約。如果當你喺醫學院研究到涉及心靈嗰方面嘅咧，你哋唔講得。唔可以講，又唔可以揸主意。 我變咗喺西方醫學院喺呢度咧就大 分家啦，開始分家， 分曬啦，分曬啦。咁尤其是又話心理上影響嘅學問咧，你都唔可以講。 咁啊，博士，頭先你嗰個情況，如果調翻轉嚟講，就其實喺呢個之前，西方都有類似足球科呢啲嘢喎。 有。佢西方非洲嗰啲咪咯，定定查查，定定查查，係啊， 無毒嗰啲。 就算而家你海地都行緊足球科， 係啊， 海地仲犀利添。 係啊， 因為我去到秘魯嗰陣時咧，我研究一啲學問啦，我去到最去到秘魯嗰啲土人嗰度。我亦都係知道佢同我哋大同小異啦。最近呢七年來，我有一個好大遺憾。 嗯。 到而家都未安排到我見一個印尼嘅大牧師噶嘛。 哦。 因為我要因為佢嗰個宇宙嘅學問咧，好多嘢咧就一理通百理明嘅。係係係。嗱，我去到邊度咧，就話由我嘅師承。我哋又梗係三腳貓功夫啦，周時啊時靚時唔靚啦，又撞彩啦，同埋我哋唔係醫人啦，我哋俾個方法話俾佢聽，原來咧人咧係最大能力係醫自己嘅， 自己醫自己最緊要， 因為你批咗忽肉咧，佢自己生翻噶嘛， 係冇錯。 好啦，如果你練到將你手指甲生嗰個成長嘅力啊，你剪乜指甲會生噶嘛？ 頭髮都 係。如果你將個指甲呢個力練到擺翻喺個腎度， 係咁就得啦， 擺翻喺個肺度。咁你掂個碌嘢啦， 即係等於而家啲 stem cell 啫，嗰啲即係嗰啲即係呢啲咁嘅細胞。不過頭先郭博士你講嗰個 voodoo 嗰度咧，即係有人咁講喎 ，voodoo 呢個字應該嚟自中國嘅巫毒，喺中國傳過去喎。 這個呢就撈亂曬噶啦，以前帶嚟帶去又冇咩冇咩特別嘢，因為佢三門神係遍世界嘅，到而家好多非洲啊、周圍啊、俄羅斯啊，佢嗰啲中亞地區都有三門神呢、這個 三門師， 係啊， 即係三門。 你佢都冇邊個源流起到嘅，差唔多呢個係最原始嘅信仰。 可能係人類共通文明嘅嘅、可能頭先阿博士講到就係話嗰個氣功嗰度啦。咁你講嗰啲嘢其實你喺邊學翻翻嚟？ 我在佛門學多嘅，因為我有六個師承，我有一套法咧超越時間空間，那個比較神秘啦。另外我哋講氣功咧，就最近咧係人體好多秘密嘅，咁啊今日有緣分講俾大家聽啦。那個氣功咧，嗱你個手掌擺喺度啦，嗱而家你可以試到喎，你用個手指公撳個手掌心，你個意念淨係九手掌心手指公撳落手掌心嘅啫。你應該咧，你感覺手指公用力咧，呢個代表陽啦，你係知嘅。但係呢隻手自己有力出嚟喎，嗰個就係陰啦，就內勁嚟嘅。咁呢種內勁咧，你話一壓落去嗰陣時咧，你嗰個腳趾頭個隱白穴咧走上嚟呢度。逢係人嘅內功咧，就由個隱白穴起出嚟嘅，好快。 邊度穴啊？ 隱白穴啊， 喺邊度？ 隱蔽個隱啊，手腳趾公啊，側邊。嗰、那個位 置， 逢係內功由嗰度起上嚟。嗱，你嘅手指公一壓個手心，而家試到㗎。嗱，你的手指公用力，出力壓落去，你一隻手指出嚟嘅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，睇到， 睇得到。你冇諗住喺度用力㗎喎，大佬。 中指啊，見到中指 呢度就係呢度就係陽，呢度就係內功，呢度就外，呢度內。嗱，呢個就係氣功啦。好啦，如果你練到。咁你每日企喺度，隻手指慢慢磨下磨下，企喺度好靜嘅話咧，佢你又會感覺啲氣嘅。但你冇用佢嘛，如果你壓落咧，啲氣就會行出嚟嘅。呢個就好啦，譬如你畫符，或者畫一杯咒水，咁你咪要打個劍指就咁解。 哦， 你嗰度氣要出去落啲水影響佢啊嘛。 呢個就係劍指。 即係類似啊！你或者你唔用幾支，你話金剛指又得㗎。 啊、 好啦，但係分享啲常識啦。人體因為既然溝通得到嘅一樣嘅話咧，首先咧就喺親友度幫手啦，父母有 身邊嘅人， 身邊人，因為你同有血緣關係啊。 嗯。 同埋你係會嗰、那個意念咧會誠啲嘅，即係我姨媽媽咁，你個心係強啲嘅，你明唔明啊？ 系啊， 依陌生人就冇咁強我個心力，呢個事實嚟噶，你自然有嘅。咁咧就多數咧，你可以用呢個第四隻手指，即係呢個尾二嘅手指啊。人體咧係呢隻手指有條線咧到你個心靈嘅。而家喺個電子掃描度掃到噶啦。咁呢個意念一落咧，譬如話有啲小朋友撞傷，或者媽媽有地方痛，咁你咧揾呢隻手指咧輕輕掂住佢。喂，小朋友，你啲細胞咧各就各位喎，恢復完整喎，呢、這個就係咒嚟。 哦， 咁會幫到你嘅喎。 嗯 但你唔可以睇醫生喎，即係老老實實喎，大佬。 咁咪梗係啦， 係兩件事嚟嘅。 呢個節目咧一定要強調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嗱，我哋講嘅嚇，又要科學，係即係睇有病咧，首先你尋求就係嗰個西方醫學嘅途徑先嚇。 西方中醫中醫你睇嗰幾個冇所謂嘅，總之你睇有牌嘅醫生 嚇。 但呢啲咧江湖救急嘅， 係啦， 最簡單或者喺古代我哋講啲低俗啲嘅。問題啦，有啲清流，以前喺灣仔啊、揸飛道啊、上環嗰啲唐樓啊，好、多接嗰水兵客噶嘛，灣仔嗰啲揸飛道嗰啲 六槍本啦， 係咪啊？你唔好講蘇池王嗰啲啦，就算佢上樓下， 阿如花嗰啲啊， 撳鐘仔嗰啲， 我哋驚啊！我哋驚啊！如花 嗰啲鬼仔，嗰啲咁嘅二八斬，係。咁你嗰啲黑鬼又嚟咩嚟噶嘛？佢嗰只爪哇只咁大碌噶嘛，大佬啱唔啱啊？好啦，咁你唔可以唔接客噶喎。咁佢真係哇唔啱人，嗰啲成黑鬼水兵廿零歲，走去越行低唔漲出嚟幫襯， 無處發泄， 係嘛？咁佢真係成個下體咧爆曬流血不止喎，條女。好啦，佢下體流血。佢嗰個幫襯嘅人客都走啦，俾完錢都唔好意思啦。但你仲要做生意噶嘛？ 咁點咧？ 打咗皮噶嘛？嚇！所以佢哋又有我哋足油貨嘅。 哇！ 咁啊，通常呢啲咁嘅清流咧，就會擺一疊紅紙喺度。有疊紅紙。喺個枕頭底度，一去到啲有破損嘅時候流血咧。因為我雞婆都不放過你噶嘛，咁啱佢哋唔做生意，因為佢自己又要做生意，佢一拿咗紅紙咧，一畫到符內咧，一貼住咧就止噶啦。 哦，止血， 即刻止，止得好快。這個咧叫小止血符。 咁但係郭博士點解釋呢個現象啊？ 呢個屬於係都係屬於足油科嗰類，因為佢要落盤咒啊，同埋佢咒加符。佢嗰道符咧，唔一定係我哋而家張天師啊，或者普通嘅道家啲符，佢多數用文字嘅符嚟嘅，文字嘅符嚟，有啲口訣嘅。咁咧就佢解釋係點樣咧？你嘅心力一出嘅時間，喺呢個宇宙嘅空間咧，有一個震源咧，即係譬如話我哋肉眼睇唔到啦，譬如話而家啲。WhatsApp 手機掟嚟掟去，如果你睇到嘅點樣掟 嚟掟去，咁咪大鑊咯！真係頭暈，成間房啊！ 我覺得啱唔啱啊？ 係啊， 你睇唔到嘅。 唔係，但係聽講有啲人睇到嘅，有好少數人睇到。 唔恭喜啦，睇到唔恭喜。 點解？哦， 睇到唔恭喜，但係你咪成日唔使瞓，呢樣嘢好大。人可以有呢種神通㗎，好大鑊㗎。 好 啊，如果你對眼有啲神通透視到嘅話，你死人㗎。 嗯。 通街睇親啲女人咧，都係棚骨。 系啦，白骨觀啊！呢啲 你話唔係你睇通嘛？你好大鑊噶，會死人噶！你坐喺度聽老豆老母咧傾偈咧，原來啱啱想謀佢身家嘅，咁你有嗰啲咁嘅神通死人嘅。 即係佢入邊諗緊 啲咩？唔得㗎！係好大鑊，千祈唔好有。你人咧有翻人嘅本事已經夠啦。因為你手一畫，呢個空間咧已經起咗一種相應嘅。佢原來呢度咧就有一個宇宙本體嘅。氣場喺度咧，係波呢個纖維型喺度嘅。你以為冇嘢，實際都要結咗界。佢一呢種能量咧，一貼落你傷口咧，佢就可以擋住佢個微絲管。夠力啊！小珠符夠力，大珠符仲犀利。大珠符就話你畫呢個符貼落嗰陣時咧，就你個功力嗰、那個氣場更加強啦。擋嘅嘢更加高深啦，就個原理就係咁嘅，所以呢個咧就係好深奧嘅學問嚟嘅。咁因為佢大家可以幫到屋企人嘅喎，只要你誠意。好啦，如果我哋而家我喺我哋萬福珠寶見啲人嚟睇證咧，我就唔收錢㗎。咁但又要啲人俾錢嘅喎，我改變咗點咧？就我二四六見客，四點後鐘啲人嚟，佢先去東華三院捐108元， 做善事。 我哋有個巴曲俾佢嘅，佢 seven 二呢份啲，咁咧就捐咗108元。 佢就嚟問我，我答佢嘅。我答完佢之後咧，我就嗱，你又翻屋企咧，就將嗰張收條咧喺門口啊，燒咗俾祖先。即係話我同你做咗善事啊，祖先大家分享。我又而家用呢個方法，而家即係啲人嚟日頭幫我睇正塵。咁點解要做呢樣嘢咧？嘅理由咧，涉及我哋中國一啲好古老嘅醫師啊。扁鹊大家聽過啦，醫術好聞名啦，係咪？扁鹊係神醫啊嘛。原來佢阿哥嘅功夫好過佢。 係咩？ 因為佢阿哥咧。就係、是、教人唔使病嘅，所以冇機會咧。 佢哋講嗰樣嘢㗎，上醫就係 治未病， 治未病嘛。中醫先係醫人啊嘛， 下醫就醫死。 已經病發咗，治醫咧就延遲咗㗎啦。 所以我哋咧，而家我哋啲人嚟問我咧，我多數都教啲人咧係自己醫自己嘅。佢個理由咧就話人體好似一個大廈咁啦，舉例。咁一個大廈咧有好多 fuse 啦，有好多水管啦，我哋人咧又有好多神經系統啦，管理嗰個四肢啊、活動啊、心靈活動啊，嗰、那個前嗰、那個隨意功能啊、不隨意功能啦、好啦，加上你啲血管啦，只要你血管一塞，你嘅營養就唔到， 你個地方即係失屎渠咁樣 啦，你一唔到，咁你嗰個器官咪大鑊咯， 出事啦。 一係塞，一係你嘅 fuse 斷咗，你個中枢神經斷咗。咁我哋多數咧就幫佢 call 翻醒個中枢神經啦。就我設計咗條三個木方咧，就同佢，因為好多人學我哋呢套醫術，佢冇時間練氣功噶嘛，唔夠力啊嘛。即係你唔可以話力透肌膚啊嘛。係嘛？係。咁咧，你唯有我設計條三個木方咧，攞咗個宇宙嘅。黃金定律嘅條數喺度，個三角嘅力，咁借人體呢度所有三角嘅力咧，就將嗰啲嘢打翻通。 喂，咁啊，阿郭博士，換言之，你哋唔用藥嘅喎，全部係一係喉，即係用口或者 用藥。但我哋嗰種藥咧，就係好平嘅藥咯。 哦， 水啊， 水就得噶啦， 一定靚水。 哦，靚水。 我哋多數嘅人會惠康買嗰啲法國泉水啊，嗰啲法國泉水。$30好多噶啦，$3。 唔話有人送過兩支俾我啦，唔同唔知點解今個禮拜講好多次，其他節目講過就係好靚嘅水，喺法國又好似講話法國嚟嘅，好靚嘅水，你飲落係完全唔同你平時而家飲啲水嘅。 因為我自己代理瑞士泉水噶嘛，但我冇叫人買我啲嘅，多數我都唔夠賣，因為嚟得好少啊。咁啊， 反而法國多。 我咪我哋嗰啲貴啲啊嘛。咁你普羅大眾，我咪叫佢買維康嗰啲咯，你係幫人啫嘛。咁因為佢水咧，就係、是、大家都知噶啦，就算喺西方醫術都話，如果你感冒發燒咧，你飲水休息咧，自己會好嘅，唔睇都係嘛。所以水係重要，所以以前我哋喺婆婆子道家啲祖師咧，佢去閉關，第一就要揾水源啦，揾靚嘅泉水啊，記得啊。跟住咧要揾紫五峰啦。 咩嚟㗎？ 紫燕峰就是晏晝中午11點，只一點有風嚟嘅個位置。 哦， 夜晚又有風嚟嘅。 呢個係紫午時間嘅風。 係啦，紫午時有風嘅，一定要企喺度睇嘅。 嗯。 啊，如果佢再高級啲嘅，佢咪要一早起身，佢想嗰間靜室喺邊度，咁你咪睇個陽光第一線射到邊個位，跟住計一計，用唔用得呢個位？但首先有水源先。 哦，有水源先。 佢一有水咧，你跟住一辟谷咧， 即系唔食嘢， 你又精神爽利噶咯，又好奇怪喎。 嗯， 仲飽過食嘢喎。即系我哋以前閉關唔食嘢，飽過食嘢嘅喎。係啊，但你初咗餓嗰時咧，你有時間感覺餓嘅。 係。 你一過咗咧， 就冇事噶啦。 冇嘅，冇嘅，冇嘅，直情係真係唔想食嘢。我喺馬拉雅山嗰時閉關啊。 喺馬拉雅山。 係啊，喺馬拉雅貴賓。 因為 我自己都即係間接有啲經驗，我譬如話幾次我同阿基督講，我上阿里山咧，我行一個圈，我好鬼精神。 阿里山唔同喎，或者幾圖都記得啊。台灣係全個地球最緊強氣場嘅地方。 係咩？呢個我唔知喎。 平頂峰啊， 台灣啊， 風同埋水都係啊。 全個地球啊，最強嘅氣場就喺台灣。所以其實佢嗰度咧，即係講開岔開嚟講啦，即係話台灣政府走寶嘅。 點解？ 屌啊，走寶啊，大佬！ 有幾多少個國家四面環海啊？淨、係搞撚掂由個海洋攞出嚟嘅經濟都發達啦！屌、 下邊仲有個魚乸，仲、有一個魚乸國喺度。 你明唔明啊？ 明。 屌咧，佢哋真係黃州州㗎，等於中國又係笨柒啦。喂，我同你真係搞嗰啲咁嘅芯片晶片，我搞撚掂雲南四川雲貴兩省嗰啲中藥啊，勁撚靚佢啊！屌你都個撚個要買啊！你抄我唔到㗎嘛？ 係雲南白藥啊！ 喂，你點抄我個大自然個環境啫？我覺得我想跟你鬼佬鬥，屌我俾你同我合作就得，瑞士德國藥廠嚟，我喺度種啲靚藥，你開廠合作 cap 水算靚數。 博士就唔好講呢啊，唔好教精佢哋啊，因為而家抌緊法啦嚇。我哋講翻個嗱，頭先有一度我唔係好明咧，就係話，譬如你而家去即係嗰啲符咧，呢個同你識唔識寫，定係還是同你個精神意念邊樣嘅重要啲咧？因為嗱，我見啲符咧唔係個個識畫嘅。即係你見到好似鬼畫符，但係其實入邊有學問喎。 嗰個助緣嚟嘅，嗰個係輔助性。正式嚟講咧，你嘅念到個法就到。正念，第一正念，第二你嘅功德力。即係話你做過幾多好事？有數聚咗喺度嘅喎。 有個會計簿。 係啦。所以我幾十年來咧，點解我唔停去做社會工作咧？好多人都唔明白。今日咧同大家講，即係都係基於我嘅修為，真係要積聚嘅。因為你冇力嘅，之後俾個電池你，你要用兩分鐘冇力啦，係咪啊？咁你想你嗰種功德嚟嘅喎，即係你個人有咁大嘅功德一生咧，佢自然。個宇宙你做好事盤數唔走噶嘛，佢會計數噶嘛。你話冇得計啫，成個宇宙有一塊鏡嚟嘅，嗰塊鏡就唔係平面嘅，一個大圓波，所有都係鏡。如果你唔你如果唔 睇通睇透， 唔係如果你唔係連接嘅話咧，你 WhatsApp 過唔到嘅。佢有個線路係過嘅，你睇唔到條線嘅，因為可以話俾阿幾圖哥仔。你明科學家未明嘅呢度，係咪啊？總之一撳就到噶啦。是不是就不是你有一條線你看到的，所以它是沒有斷的，宇宙是相通的。 總之所有的東西都是有因果有報應。郭士剛才你說一件事，我就想問多一下，正念我們怎麼來呢？一個人正念，正念是什麼來呢？ 最簡單，如果是俗家人俗世人，我們說俗世人以什麼為標準呢？不違反社會法律，沒有一個行為，這個基本。你的標準你現在是在守法的嘛，你是即是說你已經跌了落在他這個層次，在這個領域他約束了你的，你死撐沒有用的。現在一國兩制，我要把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旗你就拿人交嗌的嘛，沒有人見禮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即是你 有智慧不如成世，即是你的命運來到這一個點呢，你又要守他這個規範的，這個呢就是正。首先當地的法律，好啦，當地的風土人情，叫入鄉隨俗啦。即係你要等於而家你嗰個馬逢國王勾勾，屌整啲招呢啲，咪唔撚正咯？不如你嗰個係規矩嚟噶嘛？啊，你嗰十零蚊掉撚咗算數啦，邊使搭到啊？嗱，呢啲就係唔撚正。 個頭髮個 啫。嗱，呢個就唔撚正啦。正咧就話你係通世間的人情，同埋再擴大啲就提升啲，就唔使講到話咩行公義乜乜唔撚使嘅。每一件事調得翻轉頭就通噶啦。 人哋咁做，你咁做得唔得咧？你咁做逆地而處啊！人哋咁做， 咁啊通噶咯喎。所以古代咧喺我哋中國呢方面咧就好簡單嘅， 己所不欲 講係啦，勿施人。呢個都係屬於猶太人嘅金句嚟嘅。唔撚使咁複雜喎，做人。是吧？咁啊，為之正。好啦，如果你再擴大啲，我每一個動作係諗人哋多過諗自己嘅。喺利益衝突嗰陣時，咁你嗰個念咪正咯。但佢唔好忘記，到你識諗人哋去保護人咧，其實保護咗自己嘅喎。咪大家同埋撈嘢。佢唔肯撲街，你咪唔使俾佢累咯。我覺得啱唔啱啊？你而家要保護佢噶嘛？ 特別身邊嘅人啦。 啊，唔係你即係保護自己啊！好啊，到你識得保護自己， 你又保護翻人嘅喎。 係係啦，你自己又 領到人啊嘛。 係啊，因為係啦，你唔使成為人嘅負累，唔使累街坊。 我覺得啱啊，呢個係一個好，呢個係我哋布達嘅最深嘅智慧學問嚟喎。 所以第一樣嘢都要搞好自己喎。自己唔好病啦，自己要有足夠錢啦。 所以宗教係啊，呢個基本需要嚟噶嘛。你唔可以話咩點解你冇錢鳩流流啊，學人哋扮清高啊，扮無為之事，你可以有為咩？你要先有為先可以無為嘛。即係你我先有權，我唔用，我先真係有權啊嘛。啱唔啱啊？阿台長。 啱啱。 如果你五撚都冇喺度扮民主鬥士，你點撚我咩？所以靚仔話俾你成日搞民主，我哋千萬唔好同我搞。屌你阿妹，我唔撚關我事，我唔代香港人，我冇委撚託過你幫我搞民主。如果我去搞，唔會搞喺度住差。啊，呢個好重要啊！另外一樣嘢咧，同啲年輕人分享咧，好深奧嘅呢啲哲學喺玻璃布達。喂，你俾人快樂就容易喎、 啊，自己快樂難。 唔係啊！你點樣令自己發落好難嘅？嗱，斌啱話，喂，聽晚阿 Marco 你全部請曬 my video 嘅同事，今晚收工後去睇波， 下晚入波，唔使驚，唔使驚，睇波， 睇世界盃，全部我請客，宵夜食嘢，下晚直落我嘅，跟住咧就每人咧就我同你買埋飛，包你中嘅，屌你咪你係咪實開心一陣先，快樂一陣啦，起碼幾個兩個鐘頭啦，真係打完波仲有俾張票你收錢喎，你買咗咯，買咗啊，幫你原來打完先話俾同你買咗。咁咪俾個法律人，好啦，但你俾到啲法律自己難啦。只要你一個人有愛心，有慈悲心，你可以俾法律人嘅。但俾自己咧，要有乜嘢咧？有智慧啊！有咩衰嘢撞到你？ 點發？點撐？ 唔係你用乜嘢咪撐啊？係用乜嘢心態面對呢件事？個觀念啊！咁你點樣化到佢？唔係撐啊，撐好撚攰嘅。 係。No big deal。 化煙無形。 係。化。 化。 唔係撐。 所以佢即時空就咁解啦。哦。空撚咗嚟。嗯。係咪啊？所以你想自己化到一定要有智慧嘅。嗯。即係用乜嘢價值觀睇呢件事？用咩角度睇呢件事？嗯。啊，係咪啊？屌你，佢蠢得撚罪過正常咩？你嗰啲冇讀書又唔撚學。佢梗唔撚識嘢啦，唔撚識嘢正常啦，你冇撚理由嬲咁啊，係咪啊？ 你嬲未啊？自己 嗱好啦，嗱呢度咧就我哋都即係好精彩噶啦，咁但係咧，博博士其實今日打兩位嘉賓上嚟嘅，就講佢哋自身啊，即係經過阿郭博士嘅足遊之後咧，即係有啲咩嘅變化，咁我哋休息翻嚟咧，就請兩位朋友咧就延一延伸啊。 OK。